你说过等到风吹来，消散在一片海，晴天的时候阳光自然会再慢慢来，或许这样比较快。其实也没那么多真爱，有人离去就有人回来，好聚好散才能算得上痛快。追逐繁星又留恋大海，热爱自由还奢求被爱，人生而来原来是一场意外。你说过等到风吹来，消散在一片海，